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9集，都归你。二，罗雪燕和沈信沉默了，罗坦觉得气氛有些沉重，笑着打岔道：“ 哎，说起来也亏今日我与小表妹运气好，要不是中途冲撞了那位老妇人，只怕就真的上翼凤阁去品香了。黄甫浩既然是御赐，连他的侍卫都没救下来，定然刺客武功高得很，我和小表妹去了，指不定也被连累呢。说起来咱们还应当谢谢那位老妇人。” 沈妙失笑，正要说什么，却又听罗坛嘀咕道：“ 可是之前给咱们下的帖子里可没提过秦国太子也要去品香啊，秦国太子去品香做什么？那里还有没有别的人？若是有的话，又有没有伤亡呢？” 还不等有人回答罗坛一个接一个的问题，却见外头风尘仆仆走进来两个人，正是沈秋和罗玲。罗坛回头正好撞见，不由得哎呀一声惊叫出来：“ 秋表哥、林哥哥，你们怎么了？” 沈秋和罗玲衣裳很是有些蓬乱，不仅如此，脸上身上还沾染了一些血迹，看起来极为狼狈。罗雪燕和沈信也是吓了一跳，罗雪燕连忙上前，急急忙忙地打量着两人：“ 出什么事了？” 沈秋连忙解释：“ 别担心，不是我的血，是旁人的。” 罗雪燕这才放下心来。可还没有放下心一刻，就听见罗坛问道：“ 秋表哥，你和林哥哥是去抓今日刺杀秦国太子的刺客了吗？那些刺客是不是很厉害，很难对付？看你们的样子很不轻松啊。” 沈信眉头一皱问道：“ 沈秋，是这样吗？” 沈秋和罗玲对视一眼，彼此目光都有些古怪。片刻后，沈秋让正厅里的下人都下去，又有些思索地看向罗坛和沈妙。沈妙笑道：“ 我和谭表姐不会说出去的，大哥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” 罗坛连忙举手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泄露半分。见沈秋这么郑重其事的模样，沈信和罗雪燕也有些狐疑。罗玲对沈秋点了点头，沈秋叹了口气，这才开口道：“ 今日兵部城守备的人马都去拦人了，不过不是刺杀黄甫浩的刺客，而是黄甫浩的侍卫。”“ 侍卫？” 罗雪燕皱眉，“ 难道他们要明起给说法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？” 罗雪燕对秦国人没有什么好感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秦国本身开国的时间是三国里最短的，没有什么历史，上至皇室，下到百姓，人人皆是一副狂妄的模样。就算如今秦国国力微微胜于明齐，可每每在明齐面前表现出来的嚣张，也实在是令人碍眼。“ 倒也不是。” 沈秋犹豫了一下，才道：“ 黄甫浩的侍卫说，刺杀黄甫浩的是太子，眼下都往东宫那头，要杀了太子，给黄甫浩报仇呢。”“ 太子杀了黄甫浩？” 沈信一下子站起来：“ 不可能！ 且不说太子那个瘦弱的身子能不能成，如今明齐正是要和秦国拉拢关系对付大梁的时候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自毁筹谋之事？杀了黄甫浩只会惹来秦国的勃然大怒，同盟坍塌不说，还会给自己增加一个仇人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太子又不是傻子，为什么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？”“ 我也认为不可能。” 沈秋有些困惑。“ 不过那些侍卫都说，当时在山上听见黄甫浩大叫着太子的名字，大声说太子就是凶手。他们既是黄甫浩的侍卫，也没有诬陷别人、放走真凶的理由啊。”“ 黄甫浩的侍卫没有跟黄甫浩在一起吗？为什么说是听见？”“ 这就是疑点所在了。” 罗玲接口道：“ 根据黄甫浩的侍卫所言，今日是太子邀请黄甫浩去品香的，也是太子给黄甫浩下的帖子。 皇甫浩的侍卫回忆，太子在帖子当中称有要事要与皇甫浩相商，要将皇甫浩的侍卫留在山腰，让皇甫浩独自前去。可是太子说自己写给皇甫浩的帖子里并没有这样提到过。官差奉命去搜寻太子的帖子，那帖子却早已被皇甫浩不知给丢到什么地方，如今死无对证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很是交心。 罗檀喃喃说道， 太子让皇甫浩去品香，可为什么王夫人给我和小表妹的帖子里却没有提到这两人呢？ 屋子里的人齐齐一怔，他们都只关注了太子和皇甫浩之间的这一本烂账，沈庙这头却被忽略了。此刻被罗檀这么一提，却是想了起来。不错呀，太子和皇甫浩品香，为什么要将沈庙和罗檀也带上呢？罗檀就不说了，和定京城的众人没什么关联。沈庙却不同啊，沈庙是沈信的女儿。沈东林下帖子的时候，不可能不知道太子和皇甫浩也要前来。可为什么没有对沈庙提起呢？是忘记了，还是故意不提？如果是故意的，又为什么要故意呢？是在计划什么？众人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罗雪燕道， 不行，得向沈东林问清楚。 娘， 沈秋拦住他， 沈东林和王弼都已经进了牢里了，这个时候可不能上赶着去见人，否则被以为和他有什么关系就不好了。 两个太子一起去品香，死了一个，另一个莫名其妙成了凶手。文惠帝得知后，自然是气得差点仰倒过去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一方面要暂时平息秦国人的怒火，总要捉拿几个人，让他们瞧瞧明其是秉公办事；另一方面，文惠帝满腔怒火无处迁怒，既是王弼两口子提出的品香，也就相当于是始作俑者了。天子之怒从来不会解释原因，王弼还正做着春风得意的美梦，就被人无情地打碎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一回能不能保住一条命也让人不敢妄言了。众人神情各异，唯有沈庙一如既往的平静，他听着这些事仿佛都跟自己没有什么关联似的。当然也的确没什么关联，他说，这和我们都没有关系，等着看外头怎么处理就是了。沈秋注意到沈庙的神情，就问道， 妹妹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皇甫浩遇刺，也不诧异是太子杀了皇甫浩呢？ 沈庙微微一笑说着，这有什么好诧异的，既然如那些人所说，太子是要和皇甫浩单独有事相商，在商量的过程中没有达成统一，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激烈的分歧，让太子冲动之下杀了人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儿。明启从前又不是没有这样的案子，何必大惊小怪呢？沈秋无言。沈庙这一番话倒说的这一屋子的人都有些沉不住气似的。沈庙说的固然没错，可有什么分歧能够激烈到要杀人呢？更何况对方还是一国金尊玉贵的太子，就算明其太子被气得失去理智，也不见得会这么干脆利落的杀人灭口吧。沈信和罗雪燕都蹙紧眉头，沈庙不必想的那么多，可是他们却是在朝为官的，朝中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牵连到他们日后的生活。更何况这次皇甫浩死在明旗，罪名落在身上的人是明旗太子，想来那些侍卫已经派人回去传话了，秦国皇帝知道之后，一双儿女双双折在明旗，这雷霆之怒又该谁来承担呢？而明启和秦国同盟再想复原实在是很难，这时候大梁又会是作何举动呢？一切都是未知数。这一晚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儿，就连沈宅的气氛也陷入了沉峻。不过倒不是因为同情黄甫浩或者是太子，只是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数担忧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